小点声开始。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我叫张欣怡，今年10岁，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附属小学4年级4班的一名学生。我喜欢读书，并朗诵一些古诗。俗话说得好，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这美好的春天到来了。下面我就要为大家诵读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一首诗《江畔独步寻花》，唐·杜甫。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我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附属小学语文教师郭登燕。这是一首别具情趣的写景诗。小路上花团锦簇，长满花朵的枝条被压得低垂，花瓣上流连忘返的彩蝶围绕着花枝翩翩起舞。从这里我们嗅到浓郁的花香，花旁的小路上清脆鸣叫的黄鹂，活泼自在的神态给人一种轻松愉悦的感觉。首句点名寻花的地点，蹊是小路，花满蹊是说繁花将小路都盖住了，连成片了。此句以人名入诗，生活情趣较浓，颇有民歌味儿。次句千朵万朵形容数量之多，压和低两个字用得贴切生动，形象地描绘了春花密密层层，又大又多，把枝条都压弯了。第三句流连是形容蝴蝶飞来飞去舍不得离开的样子。第四句自在娇莺恰恰啼，娇是形容莺歌柔美圆润，恰恰啼是说诗人赏心悦目之际恰好传来一串黄鹂的歌声，将沉醉花丛的诗人唤醒。全诗语言口语化，读起来非常亲切，诗人在春天所感受到的由衷的快乐跃然纸上。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 拍案。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 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基督山伯爵答道：“阿尔佩马斯夫先生，您的好意并不是我感到意外，而且正是我意料中的事。您既然提出的这样真诚恳切，我也就以同样的心意接受了。我已经决定要请您帮一个大忙。什么事？啊，我对于巴黎可以说完全是一个陌生客，我到现在还从来不曾见识过这个都市。 这是可能的吗？”阿尔佩惊喊道：“您到您现在的这个年龄而竟不曾访问过巴黎，我简直难以相信。”“ 可是这是真的，但我同意您的想法，我到现在还不曾去见识过一下欧洲的第一大都市，确实该受责备，而且应该立即纠正的。只是我和那个社会毫无关系，要是我以前能认识一个可以给我引荐的人，我或许早就做过那次重要的旅行了。”“ 哦，像您这样的一个人。” 阿尔佩喊道，“您太过誉了，但我觉得我自己除了能和阿戈托先生和洛斯希尔德先生这些百万富翁一争短长以外别无所长，而我到巴黎又不是去做投机生意的，所以因此迟迟未去。现在您的好意使我下了决心。这样吧，我亲爱的马斯夫先生，我一到法国就由您负责给我打开那个时髦社会的门，因为我对那个地方并不比印第安人或印度支那人知道的更多。”“ 哦，那一点我可以办得到的，而且非常高兴。” 阿尔佩回答。 更巧的是，今天早晨我接到家父的一封信，召我回巴黎去，因为我已经和一个家庭订立了某种关系。那一个家庭也是地位很高，是所谓巴黎社会的精华。”“婚姻关系吗？”弗兰士大笑着说。“上帝保佑，是的。”阿尔佩回答说。“所以当你回到巴黎的时候，你会发觉我已经安顿下来，或许已成了一家之主了，那就可以符合我端重的天性，是不是？”“哎，但无论如何，伯爵，我再说一遍，我和我的一切都可以听您的驱使，不论是肉体还是灵魂。”“ 我接受。”伯爵说。“因为我可以向您庄严地保证，我早就想了好几个计划，就等这样一个机会来使之实现罢了。”弗兰士怀疑这些计划是否和他在基督山的岩洞里所透露出的那一点口风有关，所以当伯爵说话的时候，弗兰士仔细地观察他，希望能从他的脸上看到一点蛛丝马迹，究竟是什么计划在拖他到巴黎去呢？但是要看透那个人的灵魂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当他用一个微笑来掩饰着的时候。“ 但告诉我，伯爵。”阿尔佩喊道。他想到能介绍一个像基督山伯爵这样出色的人物，心里很喜欢。“老实告诉我，您访问巴黎的这个计划究竟是出于真心的呢，还是那种我们在人生途中逢场作戏常许的空口心愿，像一座建筑在沙堆上的房屋一样被风一吹就倒了呢？”“ 我凭人格向您保证。”伯爵答道。“我说过的话的确是要实行的。我到巴黎去，一方面出于心愿，一方面也由于绝对的必要，所以不得不去。”“ 您打算在什么时候去？”“ 哦，您有没有决定您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到那儿？”“ 我当然决定了，在两三个星期之内， 也就是说，能多快就多快到那儿。 好的，伯爵说，我给您三个月的时间。您瞧，我宽限的时间是足够您路上碰到种种耽搁和阻碍的了。 而在三个月之内，您就可以到我的家里了吗？ 阿尔佩说，我们要不要确确实实的来定一个日子和时间呢？伯爵问道。只是先让我警告您，我是极其遵守时间的。 妙极了，妙极了， 阿尔佩喊道， 准确守约，那最配我的口味了。 那么就这样吧，伯爵答道。于是他用手指着挂在壁炉架上旁边的一只日历说，今天是2月21日。他再掏出他的表来，又说，恰巧10:30，现在请答应我，记住这一点，请在5月21日上午10:30等着我。 妙极了， 阿尔佩喊道，我准备早餐恭候您。您住在什么地方？ 海尔达路27号。 您在那儿可有单身的住处吗？我希望我这次来不会使您有任何不便。 啊，我是住在家父那儿，但在庭院侧边独占一座楼，和正屋是完全隔离的。 很好，伯爵回答，一面摸出他怀中的记事本来，写下了5月21日早晨10:30，海尔达路27号。现在，他一面把他的笔记本放回到口袋里，一面说，您只管放心吧，您的时钟的针是不会比我更遵守时间的。 在我离开以前，还可以再见到您吗？ 阿尔佩问道。那得看情形而定，您什么时候动身？ 明天傍晚5点钟。 那样我就必须跟您告别了，因为我不得不去那不勒斯一趟，在星期6晚上或星期天早晨以前不会回来。您呢，男爵阁下？伯爵又向弗兰士问，您也明天离开吗？ 啊，是的。 到法国去？ 哦，不，去威尼斯，我在意大利还得待1-2年呢。 那么我们不能在巴黎相会了。 那恐怕我不能有那个光荣了。 好吧，既然我们必须分离了。伯爵伸手和两个青年人握了一次，允许我祝愿你们二位旅途平安愉快。弗兰士的手是第一次和这个神秘的人接触，两只手相触的时候，他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寒战，因为他觉得那手冰一般的冷，像是一具尸体上的手似的。 我们把话讲明了啊，阿尔佩说，这是说定了的，是不是？您在5月21日早晨10:30就到海尔达路，而且您是以人格担保，一定遵守时间的。 讲定的这一切就凭人格担保，伯爵回答说，放心好了，您一定可以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看到我。两个青年人于是站起身来，向伯爵鞠了一躬，离开了那个房间。 怎么了？ 当他们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以后，阿尔佩问弗兰士，你似乎心事重重似的呀，怎么了？ 哦，我坦白地告诉你吧，阿尔佩， 弗兰士答道，我正在用尽心机想探明这位怪博士的真正来历，而你和他定期在巴黎相见的那个约会真是我非常担忧。 哎呀，我的好人呐， 阿尔佩说道， 那件事有什么地方可能引起不安的呢？哎呀，你疯了。 随便你怎么说，弗兰士说，疯不疯事实如此。 听我说，弗兰士， 阿尔佩说， 我很高兴借这个机会来告诉你，我注意到你对伯爵的态度显然很冷淡，但在这一方面讲，他对我们的态度可以说是十全十美的。你有什么事情讨厌他吗？啊？ 可能有的。 你在到这儿来以前曾经遇到过他吗？ 遇到过。 在什么地方？ 你能不能答应我给你讲的事你一个字都不传出去？我答应，人格担保，人格担保，那我就满意了。好，你听着。 弗兰士于是对他的朋友讲述了那次到基督山岛去游历的经过，他如何在那儿发现了一群走私贩子，如何有两个科西嘉强盗和他们在一起。他很卖力地叙述如何得到伯爵那一次几乎像耍魔术似的款待，如何在那1001夜的岩洞里受到他富丽堂皇的招待。他毫无遗漏地详细复述那一场晚餐，石像、梦和现实，如何在他醒来的时候，这一切事情都不曾留下一丝痕迹，而只见那艘小游艇在远远的地平线上向威教港驶去。接着他又详细叙述他在斗兽场里窃听到伯爵和罗杰翻巴的那一席谈话，伯爵如何在那次谈话里允许为比比诺那个强盗设法弄到赦罪令，这一个协定他是最忠实的完成了的。最后弗兰士讲到前一天晚上的那件奇遇，他为了缺少6700比阿什坦如何感到为难，如何想起请伯爵帮忙的这个念头，那个念头使结果这样圆满。阿尔佩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他等弗兰士讲完以后说，就在你所讲的这种种事情上，他又有什么可讨厌的地方呢？伯爵喜欢旅行，因为有钱，所以他自己买了一条船。你到普斯摩斯或索斯安普顿瞧瞧去吧，你会发现港口挤满了游艇，都是属于这种有同样癖好的英国富翁的。而为了在他的旅行途中有一个安息的地方，为了逃避那种毒害我们的可怕的饭菜，我吃了4个月，你吃了4年。为了避免睡这种谁都不能睡的讨厌的床铺，他在基督山安排了一个住处。然后当他把地方安排好以后，他又怕托斯卡纳政府会把他赶走，使他白白损失那一笔安置费，所以他买了那个岛，并习用了岛的名字。你且自问一下，我的好人，在我们相识的人里，不是也有用地名或产业的名字，而那些地方或产业他们生平从来不曾拥有过吗？弗兰士说，但是科西嘉强盗和他的船员混在一起，这件事你又怎么解释呢？ 嗨，这件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 谁都没有你知道的更清楚了。科西嘉的强盗并不是流氓或贼，而纯粹是为了为亲友复仇而被本乡本土赶出来的亡命者，和他们交朋友并不算是一种玷污。因为以我自己而论，我可以明目张胆地说，假如我一旦去拜访科西嘉，则我在拜访总督或县长以前，就要先去拜访拜访格伦拜的强盗。要是我能设法和他们相会的话，我觉得他们一定是很有趣的。可是弗兰士坚持说，我想你大概也承认，像罗杰翻巴和他的罗罗这种人都只是流氓恶棍，当他们抢你去的时候，除了绑票勒索以外，该没有别的动机了吧。而伯爵竟能有力量左右那些暴徒，这一点你又怎么解释？ 哎呀，我的好朋友，我现在的安全多半得归功于那种力量，这件事我不应该太追根究底地穷追其根源，所以你不能要我来责备他和不法之徒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而应该让我原谅他在这种关系上的阅历细节，倒绝不是因为他保全了我的性命，因为据我看，我的性命在这种危急中本来是绝无问题的，而当然是他给我节省了4000比阿什坦。4000比阿什坦换成我国的钱来算，要相当于22000利弗尔。 这个数目要是我在法国被绑，是绝不会被估得这么高的，完全证实了这句俗话。没有一个预言家能在他的本国受到尊重。 谈到国籍，弗兰士答道，伯爵究竟是哪一国的人呢？ 他的本乡话是哪一种语言？他靠什么过活？他这种庞大的财产是从哪儿得来的？在他以前的生活，他的生活是这样的神秘莫测，曾发生过什么大事，以致使他在后来的年月中抱了这种黑暗阴郁的一种厌世观。假如我处在你的位置，这些问题我当然是希望得到解答的。哎呦，我亲爱的弗兰雪，阿尔佩回答说，当你收到我的那封信，觉得必须请伯爵帮忙的时候，你就立刻到他那儿去了，说我的朋友阿尔佩马瑟夫遇险了，帮着我去救他出来吧。你是否是这样说的？ 是的。 好了，那么他有没有问你阿尔佩马瑟夫先生是谁？他的爵位，他的财产是从哪儿来的？他是靠什么过生活的？他的出生地点是什么地方？他是哪一国人？请告诉我，他有没有问你这种种问题？ 我承认，他一点都没有问我。 不，他只是把我从罗杰·范巴先生手里救了出来。我老实告诉你，虽然我在外表上极其安闲自在，但我实在并不十分愿意久留在那个地方。现在，弗兰什，他既然愿意这样毫不犹豫而迅速地为我效劳，而他所求的报酬只是我尽一种日常的义务，像我对经过巴黎的任何俄国亲王或意大利贵族所效的微劳一样，只是我介绍他入社交界。你能忍心让我拒绝吗？ 哎呦，我的老朋友，要是你以为我可能实行这种冷血政策，你一定是神志不清了。 哦，这一次我们必须得承认，竟一反往例，有力的证据都是在阿尔佩这一面。好吧，弗兰士叹了一口气说，随你便吧，我亲爱的子爵，因为你的论据我无力反驳。但无论如何，这位基督山伯爵总是一个怪人。 哎呀，他是一个博爱主义者， 阿尔佩说道。他访问巴黎的动机无疑是去争取蒙松奖章，假如我有投票权而且能左右选举的话，我一定投他一票，并答应替他活动其他的选票。现在，我亲爱的弗兰士，我们来谈些别的事情好不好？ 嗯， 来，我们先吃了午餐，然后到圣彼得教堂去做一次最后的访问，好不好？弗兰士默默点头答应。第二天下午5:30，两个青年人分手了。阿尔佩马瑟夫回巴黎，而弗兰什·伊皮南则到威尼斯去，准备到那儿去住两个星期。但阿尔佩在钻进他的旅行马车以前，由于怕他所预期的那位客人忘记他自己所做的约定，所以递了一张名片给旅馆的侍役，托他转交给基督山伯爵。在那张名片上，他在阿尔佩·马斯夫的名字底下用铅笔写着5月21日上午10:30，海尔达路27号。5月21日早晨，在海尔的那座阿尔佩邀请基督山伯爵光临的大厦里，一切准备都已齐全，以便为这个青年的邀请增光。阿尔佩马斯夫所住的那一座楼房位于一个大庭院的一角，正对面另有一座建筑物，那是仆人们的住所。那座楼房只有两扇窗向街，三扇窗朝着前厅，背后的两扇窗朝着花园。在前厅和花园之间有一座宫殿式的大建筑物，那就是马瑟夫伯爵夫妇富丽堂皇的住宅。一圈高墙环绕着整个大厦，墙头上间隔着排列着开满了花的花盆，中央开着一扇镀金的大铁门，这是马车的进口。门房左边有一扇小门，那是供仆人或步行出入的主人用的。从选择这座楼房归阿尔佩居住这一点上，很容易推察到一个母亲的体贴入微的心思。可以看出，母亲既不愿意离开她的儿子，可是也明白儿子十分需要运用他自己的自由。同时，我们必须承认， 一部分原因也出于这青年本人的聪明自负，甘心过一种自由而怠惰的生活。透过巷街的这两个窗口，阿尔佩可以看到一切经过的事物，街上形形色色的景象，青年人是非看不可的。他们老是希望地平线能在他们的面前转动，让他们坐观世界上的种种景色，即使那个地平线只是街道也好。而是逢到出现了一件值得更好仔细考察的事物，阿尔佩马瑟夫就会从一扇小门里出去，继续他的研究工作。那扇小门和门房左近的那扇门相同，是值得仔细描写一番的。它是一个小进口，门上布满灰尘，像是自从房屋建成以来从来不曾用过似的，但那油膏涂满的门角和锁却宣布它常常要供作神秘的用途。这扇门在对门房嘲笑，因为虽有门房警戒，而它却逃过了它的管辖。开门的方法像《一千零一夜》里的门由阿里巴巴喊一声芝麻一样，只要由世界上最甜蜜的声音说一个魔字，或由世界上最白嫩的手扣一声暗号就得了。这扇门和一条长廊的尽头相通，长廊也就是后见室，它的右面是朝向前厅的餐室，左面是朝向花园的客厅。灌木和爬墙类植物遮住了这两个房间的窗口，从花园或前厅望过来，看不清房间里的情形。这两个房间也是好奇的眼睛能在楼下窥视到的唯一的房间。二楼的房间和楼下的相称，只是在后见室的那个位置多出了一间第三个房间。这三个房间，一间客厅，一间密室，一间寝室。楼下的那间客厅只是一间阿尔及尔式的吸烟室，是被吸烟者用的。楼下的那间密室和寝室之间有一扇暗门相通，暗门就在楼梯口，可见得布置得很周密的。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起普吉岛送豪华游艇斯米兰包船一日游，更多线路早报名，有机会每人优惠1000元。中青旅遨游网超值奢玩，更超值更放心，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首选，3w.遨游.com。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看听你唱惊喜，祝你下车闲谈，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头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闻一光过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夜，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 All that was used for vengeance will now be used for good.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Why? Take your vengeance.But now the blood you spill is no blood that will now run through your veins. 这个房子楼上的那间密室和寝室之间有一道暗门相通，暗门就在楼梯口，可见的布置的是很周密的。在这一层楼上面是一间宽大的艺术工作室，由于是一个筒间，中间并无隔栏，所以面积就显得更大。这可以说是一间群芳楼，在这里艺术家和花花公子们互争雄掌，这儿堆积着阿尔佩随性陆续收集来的成绩，号角、低音四弦琴、大大小小的笛子，一套整个管弦乐队的乐器，因为阿尔佩对乐队曾有过不是嗜好，是狂想，还有画架、调色板、画笔、铅笔，因为在音乐的狂想以后，接着又对绘画发生了一阵浮夸的热情。还有衬胸软垫、拳击用的手套、扩剑和练习斗剑用的木棍。因为学当时时髦青年的榜样，阿尔佩·马斯夫除了音乐和绘画以外，还以坚韧的多的精神来学习三样技术，以完成一个花花公子的教育。那三样技术就是笔剑、击拳和斗棍。而就在这个房间里，他接待了格里塞、考克和屈尔塞·勒布辛。在这个独妖宠荣的房间里还有别的家具，其中包括弗朗索瓦一世时代的旧柜，里面装满了中国和日本的花瓶、卢加和罗比亚的陶器、巴黎塞的餐碟，还有古色古香的圈椅，大概是亨利四世或萨利公爵、路易十三或红衣主教李舍柳曾坐过的。因为有两三张圈椅上雕刻着一面盾牌，盾牌是淡青色的，上面雕出百合花纹的法国国徽， 显然是罗浮宫的旧物，至少也是皇亲国戚府里的东西。在这些暗黑阴沉的椅子上，乱堆着许多华丽的织物，是在波斯的日光底下染成，或由加尔各答和昌德纳戈尔女人的手指织成的。这些织物究竟是什么东西，却很难说。他们在等待分派用途，以便造福人们的眼睛，但究竟做什么用，连他们的主人也不知道。房间的中央有一架花梨木的钢琴，体积虽小，但在它那狭隘而响亮的胸膛里却包含着整个管弦乐队。它正在贝多芬、威伯、莫扎特、海顿、格里代和普波拉的杰作的重压之下呻吟着。在墙上、门上、天花板上挂着宝剑、匕首、马来人的短剑、长锤、战斧、镀金嵌银的盔甲、枯萎的植物、矿石标本和肚子里塞满草、展开火红的翅膀欲飞、嘴巴永远闭不拢的鸟。这是阿尔佩心爱的起坐间。但是在约其相会的那一天，这位青年人却坐在楼下的小客厅里。房间中央有一张桌子，四周是一圈宽大奢华的靠背长椅，桌子上放着各种著名的烟草，马里兰的、波多黎各的、拉塔基亚的，总之从彼得斯堡的黄烟草到塞纳的黑烟草无不具备，都装在荷兰人最喜欢的那种表面有破裂纹的瓦罐里。在这些瓦罐的旁边有一排橡木盒子，这些盒子按照里面所装的雪茄的大小和品质依次排列着普鲁斯雪茄、古巴雪茄、哈瓦那雪茄和马尼拉雪茄。在一只打开着的碗柜里放着一套德国烟筒，有的是旱烟筒，咬口是像珊瑚和琥珀的，有的是水烟筒，附着很长的皮管子，吸烟者可以随意选用。这种秩序是阿尔佩亲自安排的，或说得更正确些，是存心要捣乱秩序。因为当时不像现代，宾客们在早餐席上用过咖啡以后，并不像天花板吞云吐雾。十点差一刻，一个跟班走了进来，他和一个名叫约翰的只会说英语的马夫是阿尔佩的全部仆役。当然府里的厨子是永远为阿尔佩服务的，遇到大场面还可以借用伯爵的武装侍从。这个跟班名叫吉满，享受着他这位青年主人的全部信任。他一手拿着几份报纸，一手拿着一叠信，先把信交给了阿尔佩。阿尔佩对这些来历不同的信札漫不经心地瞟了一眼，挑出两只笔迹妩媚纤细、洒过香水的信封，拆开信封，相当用心地精读信的内容。啊，这两封信是怎么来的？哦，一封是邮差送来的，一封是邓格拉斯夫人的听差送来的。回报邓格拉斯夫人，说我接受他在他的包厢里给我留下的那个位置。哦，等一等，今天抽空去告诉 Lucy 一声，我离开戏院以后就应邀到他那儿去吃晚餐。哦，对对对，给他带六瓶酒去，要花色不同的，塞浦路斯酒、白葡萄酒、马拉加酒，再带一尊奥斯坦的牡蛎去，牡蛎要到鲍莱尔的店里去买，别忘了说是我买的。少爷，什么时候用餐？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十点差一刻，好极了，到十点半吃吧。迪布雷或许不得不去办公，而且这是我和伯爵约定的时间，5月21日10点半。虽然我并不相信他能守约，但我总希望他能按时到来。哦，对了，伯爵夫人起身没有？啊，要是子爵少爷想知道，我可以去问一问。是的，向他要一箱开胃酒来，我那一箱已经不全了，告诉他我想在3点钟左右去看他。 并请他允许我介绍一个人和他相见。跟班退出房间，阿尔佩往长椅上一靠，接连翻过报纸的前面几张，仔细读细目。当他看到上演的是一个正歌剧而不是歌舞剧的时候，就扮了一个鬼脸，又在广告栏中寻找一种新出的牙粉，这是他听别人谈到过的，但却寻了一场空。于是他把巴黎的三大流行报纸一份接一份地甩开，自言自语地说：哼，这些报纸是一天比一天更乏味了。过了一会儿，一辆马车在门前停下，仆人通报：吕显·迪布雷先生到。来者是一个身材高大的青年，浅色的头发，明亮的灰色眼睛，紧绷着的薄嘴唇，穿着一件蓝色的上装，上装上钉着雕刻的很美丽的金纽扣，脖子上围着一条白围巾，胸前用一条丝带挂着一只玳瑁边的单眼镜。他进来的时候，随着眼神经和颧骨神经的一起用力，把那只单眼镜放到了他的眼睛上，脸上带着半官方的神气，既不笑也不说话。 啊，早安吕显，早安。 阿尔佩说，你这样遵守时间真太使我吃惊了。 我说什么来着？啊，遵守时间，你，我所最料不到会来的人，竟会在十点差五分的时候来到，而所定的时间却是十点半，真是怪事。哎，不长到了吗？ 啊，不，我的妙人。 那青年一面回答，一面在靠背长椅上坐了下来。 你放心吧，我们老是动摇，但我们绝不会倒。我开始相信，我们大概可以舒舒服服地进入一种不变的状态了。何况又发生了那件会使我们地位大大巩固的绊倒事件。 啊，不错，你们把卡洛斯先生赶出西班牙了。 啊，不不，我的妙人，别误会我们的计划。我们把他带到法国的边境上，请他在布热尔享福。 布热尔？ 是的，他实在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布热尔是理查王七世的京城。 什么？你不知道那件事吗？ 全巴黎昨天就都知道了，交易所在前天已经得知风声，登格拉斯先生投机做空头赚了100万。 阿尔佩说， 啊， 而你显然又赚了一个勋章，因为我看到在你的纽扣孔上有一条蓝色缎带。 啊，是的，他们送了我一个理查三世的勋章。 迪布雷漫不经心地回答。 喂，别假装不在乎了，坦白承认你心里的高兴吧。 好，拿它来做饰品倒十分妙，配上密扣的黑衣服，看来非常清爽悦目。 哦，就可以使你像加勒亲王或李斯达德大公了。 嗯，就是因为那个原因你才会这样早来看我。 因为你得了查理三世勋章，所以你要对我来宣布好消息吗？ 嗯，不是，因为我整夜的写信，写了25封快信，我到天亮才回家。我拼命想睡，但是头疼，于是我起来骑了一个钟头的马，跑到布罗涅大道，疲倦和饥饿同时来攻击我了。这两个敌人是很少在一起的，可是他们竟联合起来进攻我，简直像卡洛斯跟共和派定了联盟似的。我于是想起你今天早晨请吃早餐，于是我就来了。我饿了，真的饿了，给我点东西吃吧。啊，我疲倦了，哎，使我高兴点吧。啊， 哦，这是我做主人的责任嘛。 阿尔佩一面回答一面拉铃，而吕显则用他的金头手杖翻动那些躺在桌子上的报纸。 喂，杰曼，拿一杯白葡萄酒和一块饼干来。 啊，目前我亲爱的吕显，我这有雪茄，当然是违禁品，试试看，并劝劝部长请他买这种货给我们，别再拿椰果叶来毒害我们吧。 啊呸，这种事我可不干，只要是政府运来的东西总是要挨你咒骂的，而且那不关内政部的事，而是财政部的事。你自己去跟赫曼先生说吧，他住在间接税区第一弄26号。 说真话， 阿尔佩说，你的交游之广实在使我吃惊。哎，抽一支雪茄吧。 真的， 我亲爱的子爵。 李玉显一面回答，一面凑近一只涂着五彩瓷釉的烛台，在一只玫瑰色的小蜡烛上点燃了一支马尼拉雪茄。 像你这样无所事事的多快乐呀，你还不知道你自己的好福气呀。 要是你也一事不做，我亲爱的保国大臣，阿尔佩用一种略带讽刺的口吻答道， 那可怎么得了呀。啊， 嘿，一位部长的私人秘书要插身于欧洲的纵横捭阖，同时又要参与巴黎的阴谋，要保护国王，而更妙的是保护王后，要联络党派，又要操纵选举。 哎，你在你的办公室里用你的笔和你的急报所完成的功绩，比拿破仑在他的战场上用他的剑和他的大小胜仗所完成的更多。 哎，除了你的薪俸以外，每年还有25000里尔的收入，有一匹夏多勒诺出400卢伊而你都不肯卖的马，有一个永远不使你失望的裁缝，可以出入戏院、骑士俱乐部和游戏场，这一切事情还不够使你高兴吗？ 好好好，我来使你高兴。哎，怎么个高兴法？ 我给你介绍一位新相识，是男人还是女人？ 男人。 哎呀，我认识的男人已经够多了， 但你不认识这个男人呢。 哎，他从哪儿来的？世界的尽头吗？或许更远。 哼，见鬼，我希望我们的早餐不是托他带来的吧。 哦不，我们的早餐正在大厨房里烧呢。那么你饿了吗？ 啊，哎呀，承认这种事是很丢脸的，但是我的确饿了。我是在维尔福先生那儿吃晚餐的，而法律界的人请吃的菜总是坏透了，他们像是舍不得似的。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嗯， 嗨，瞧不起旁人的饭菜呢。 哎，你们部长大人们吃的公家饭菜很不坏呀。 是的，我们不请时髦人物吃饭，但我们不得不招待一群乡下土狗子，因为他们的立场和我们相同，所以投我们的票，要不然我向你保证，我们是绝不会在家里吃饭的。 好吧，再喝一杯白葡萄酒，再来一块饼干吧。啊， 愿意之至。你的西班牙酒妙得很。 哎，你瞧，我们平定那个国家是很对的。 是的，只是苦了卡洛斯先生。 嘿，卡洛斯先生可以喝波尔多酒，再过10年我们可以使他的儿子和那位小女皇结婚。 嘿，那时要是你还在部里的话，你可以得金羊毛勋章了。 哎，我想阿尔佩，你今天早晨的办法是想用烟来喂饱我，是不是？ 啊，你必须承认这是最妙的开胃品。 但我听到伯想已经到隔壁房间了，你们可以辩论一场，那就把时间消磨过去了。 哎，辩论什么？ 辩论报纸啊。 哎呦，我的好朋友。 吕显带着一种极其轻蔑的神气说，你见我看过报纸吗？ 啊，那么你们会辩论得更厉害。 哦，伯想先生到。仆人通报道。 哎，进来进来进来。 阿尔佩一面说一面站起身来向那个青年迎上去。 哈，迪布雷也在这儿，他先不读你的文章就诋毁你，这是他自己说的。 他很对，波想答道，因为我批评他的时候也不知道他在干些什么事。 日安总司令。 啊，你已经知道那件事了。那位私人秘书一面说一面微笑着和他握手。 当然了，他们外界怎么说？ 什么戒？在1838年这个好年头，我们的戒是这样的多， 就是你领导的政论戒呀。 他们说这件事很公平，说你要是下了这么多红花的种子，你一定会收获到几朵蓝色的花的。 哦，妙妙，这句话说得不坏。 吕显说，哎，你为什么不来参加我们的党呢？我亲爱的伯祥，凭你的才干，3-4年之内你就可以飞黄腾达了。 好，我只等一件事出现了就可以遵从您的忠告， 那就是等一位连任了6个月的部长。 我亲爱的阿尔佩，容我说一句话，因为我必须使可怜的吕显有一个喘息的机会。我们是吃早餐还是吃午餐呢？ 我必须得到众议院去， 因为我的生活并不悠闲。 我们只吃早餐，我等两个人，他们一到，我们就可以立刻入席。 哎，你等两个什么样的人来吃早餐呢？ 波相说，一位绅士，一位外交家。 那么，我们得花两个钟头等那位绅士，三个钟头等那位外交家。 好，我还是回来吃剩饭吧，给我留一点杨梅、咖啡和雪茄。 我还要带一块肉排去，一路上吃着上众议院。 嗨，别干那种事啊，因为即使那位绅士是蒙特马伦塞，那位外交家是梅特尼，我们等到11点也要吃早餐了。 目前暂且请你学学迪布雷的榜样，来一杯白葡萄酒和一块饼干吧。 哎，就这么办，我等着就是了。 我一定得做些什么事来分散我的思想。 哎，你像迪布雷一样，据我看来，当部长垂头丧气的时候，反对派应该欢喜才是啊。 哈，你不知道我所受的威胁。今天早晨，我得到众议院去听邓格拉斯先生的一篇演说，今天晚上又得听他太太讲一个法国贵族的悲剧。滚他妈的，这种君主立宪政府，正如他们所说的，既然我们有选举权，我们怎么会选中了那种东西？ 哎，我懂了，那么你的笑话资料一定是少不了的。 哎，别诋毁邓格拉斯先生的演讲，迪布雷说，他是投你们的票的，因为他也属于反对派的。 一点不错，而最最糟糕的就在这一点。 我等着你们派他到卢森堡去演讲，我好痛痛快快地嘲笑他一场。 哦，我亲爱的朋友， 阿尔佩对波相说，看来西班牙事件显然是决定的了，因为你今天早晨的脾气实在不妙。请别忘记巴黎人的闲谈里曾是提到我和欧奇尼邓格拉斯小姐的婚事， 所以我在良心上不能让你诋毁这个人的演讲，因为有一天这个人会对我说， 子爵阁下，你知道我给了我的女儿200万呢。 啊，这件婚事是绝不会实现的。 我想说，国王封他为一个男爵，他可以使他成为一个贵族，但无法使他成为一个绅士。而马斯夫伯爵的贵族派头是太浓厚了，绝不会为了那笔200万的小数目而抚就一次门户不当的联姻的。马斯夫子爵只能娶一位侯爵小姐。 哎，200万呢？这是一笔很可观的数目啊。 阿尔佩说道， 哎，这笔资本够在林荫大道开一家戏院，或建筑一条从植物园到拉比的铁路。 哎哎哎，别把他的话放在心上，阿尔贝，迪布雷说，你只管和他结婚。不错，你等于娶了一只钱袋，但那有什么关系啊？情愿少要那几个文章，多弄几个钱。你的武器上有7只燕子，给了你的太太3只，你还有4只，那比基斯先生已经多一只了。基斯先生的表兄是德国皇帝，他自己也几乎做了法国的国王。 哎，老实说，我觉得你说得很对，吕显。 阿尔佩茫然地说， 当然了，而且每一个百万富翁都像一个私生子一样高贵，就是说他们能够高贵的像私生子。 别再说了，蒂布雷，波相大笑着回答说，因为夏多勒诺来了，他为了医好你这种怪癖的谬论，会把他祖宗勒诺蒙托邦的宝剑刺穿你的身体的。 那样他会玷污那把宝剑的， 吕显答道，因为我卑贱，非常卑贱。 哦，天哪，波相喊道，部长大人唱起贝朗瑞了。天哪，我们往哪儿走了呀？ 夏多勒诺先生到，马西米勒莫莱尔先生到。仆人给两位新来的客人通报， 好了，我们可以吃早餐了。 波相说，因为我好像记得阿尔佩，你告诉我你只等两个人。 莫莱尔，阿尔佩自言自语地说，莫莱尔他是谁呀？ 但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夏多勒诺先生，一个年约30岁左右，满身绅士气派的漂亮青年啊，就是说有孤奇一样的身材，有蒙德玛一样的智慧，已经上来握住了阿尔佩的手。 哈，我亲爱的阿尔佩，他说， 让我给你介绍马西米兰·莫莱尔先生。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